着乔北冲上去，跟以前不一样。 把密码告诉他。 你真的吗？那个密码？ 就这样问一下，你会后悔。 夏刚导演2017年度悬疑大片《夜色撩人》3月10日全国各大影院同步热映。 出差的时候，他来家里看门。 没有啊， 是。 放开我！我觉得我跟乔北，我们俩会。 管教员沿着他的心路切入主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讲起了母亲的爱，母亲的忧，母亲的望，盼他早日回家。先生，这个哑巴大哭起来，我在中国犯下大罪，受到良心谴责，对不起自己的母亲。你懂得对不起母亲，说明你的天地良心没有泯灭。管教员鼓励他，那么怎样做才能对得起你的母亲，你就怎样做吧。哑巴抽抽泣泣地交代，在一次扫荡中强暴产妇，摔死婴儿，刺杀前来救援这一对母子的农民，老屋守朝啼，日暮锄不归，羽翼各自有，知他何处飞。管教员好言安抚，继续鼓励他给母亲写回信。不日，一封展在俱乐部里的长长的忏悔信，使哑巴说话的感人新闻不胫而走，遍及狱中。还有那个秋号904的战犯青谷秀松，妻子在向他呼唤。他大学毕业后当过记者，因为恋爱问题和生活困难应征参军侵华，1935年进入关东局任警察官，1945年战败被捕后，10年从不知家人的任何音信。是已经不在人世了，还是为了生存沦落为娼了？我实在无法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感谢中国红十字会的深情厚谊，他突然收到了妻子的来信。与您分别之后，我便遭遇不幸，只因期盼有朝一日能与您再见一面，才有勇气活下来。请给我生活的力量吧。由于种种原因，我带着咱们的两个孩子嫁给另一个男人，并生下了一个女儿。得知您还活在世上的消息，我毅然带着我们的孩子和那个女儿离开了那个男人，期盼着您早日归来。我想，青谷秀松写道，无论妻子想做什么，我都绝对不会破坏她的幸福。但如果妻子认为过得不幸福，我一定要尽我的所能，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要将其营救出来。他捧着他的信，两三个夜晚不眠，给妻子寄出了第一封长信。让你受苦，我感到十分抱歉，你等待我回家的心情令我感激不尽。我发誓，如果我有幸被赦免，可以让我回国的话，我一定回到你的身边。不管你女儿的父亲如何，假使只要还有我一个人活着，我也一定要独自承担起抚养你女儿的义务。你现在等待我回国，可那些被我不分青红皂白就随意杀害了的中国的爱国志士们，却无论如何也无法生还了。我想那些失去了亲人的人，在痛苦中挣扎着生活下来的心情，你从自身的体验中也会充分理解的。通过战争这种残酷的现实，我不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使包括你在内的日本同胞饱受了痛苦的折磨。生命的力量依然存在， 绝不能让现在的女孩重蹈你的覆辙。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集会活动，噙泪疾呼，绝不愿再做民族的叛逆者。我就像在漫无边际的沙漠中发现了甘泉的马儿一样，在中国政府的挽救和激励下，与同伴们一起在走向光明的道路上大步向前。又一个战犯田村真直的心灵也在为这种亲人的亲情而世纪莫及。日军第五十九师团110大队机关枪中队中尉田村，谁都知道他在西伯利亚时是关东军某参谋中校集结的团体的成员，是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军官中的一个顽固分子。中国政府的人道教诲感动了他，未婚妻鸿雁传递爱情促进了他，使他站上讲台，打开那张紧闭的嘴，惭愧地说出了真心话，并为拒绝狱友帮助而向大家道歉。爱情是盏不熄灭的灯，在漫长的清华岁月里，他苦苦地思念着他，他苦苦地等待着他，相思之甚，寸阴若碎。可当年他第一次接到未婚妻从日本国内寄来的双人小木偶的时候，他却在山东毁灭了中国一对新婚的青年夫妻，人性丧失了，木偶被抛弃。今天他在中国被关押改造中，又一次收到了他从日本寄来的双人小木偶，犹如中国古诗所云：青青水中浦，下有一双鱼，君今上陇去，我在水与居。小小双人木偶连接着两颗火热的日本心，他那温柔的心，纯真的心，蜜饯般的心，又戳痛着他那残害中国人民时冷酷的心，唤醒着他那曾经的死灵魂。田村真直以小小木偶为题，痛楚地写了一首78行长诗。小小的木偶啊，托在我的手心上，刻着两人一般高，一对幸福的年轻人。小小的木偶啊，勾起我的忏悔心，简直一模一样，想起另一对年轻人。那是30年前，铁蹄在中国山东，对于争取自由的人，我的回答，鲜血磨亮我的刀锋。残暴这两个字怎么能够形容？我是个杀人的魔王，万恶的畜生。这是普通一座房，春联散发着笔墨香，彩纸剪成红喜字儿，刚刚贴上纸隔窗。是谁家的姑娘在冬夜里守着灯光，压住心跳，把梦想和希望刻进那纸剪的鸳鸯？哦，是把新春和婚礼一并迎进了这座新房。开始扫荡，我喊叫得那么疯狂，像魔鬼的粗气在暮霭里荡漾。军队一阵阵的嚎叫，像扑食的恶狼，枪声响处，哭声一片凄凉。从房子里跳出一位老大娘，仇恨的眼泪声讨着我这个杀人魔王。啊，那是一对多么吓人的仇人模样。我怕染污了屠刀，就把子弹推进枪膛，紧紧贴着老人的头，放出了血债累累的又一枪。放火！一声令下，大火飞扬，烧毁了纸剪的双喜字，还有美丽的一对鸳鸯。小小的木偶啊，我听得见你愤怒的胸膛，掀起8万里滔天大浪。 东方出太阳，草木点头迎阳光，中国人民指给我们幸福大道无限宽广。过去我因为对西伯利亚收容所民主运动有反感，田村真直说他不满那种称呼，什么反动军官呀，军国主义分子呀，所以来到中国管理所也不能正确理解邦教运动。今天想起来感到非常羞愧，比起那些平平庸庸的普通士兵，我觉得自己作为陆军帝国的军官更要了不起，这种想法确实支配着我。田村真直痛恨自己，我深切认识到与这些士兵相比，我才是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大坏蛋。两个小时的忏悔发言结束了，这种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为断肠人的滋味实在难为局外人所理解。真诚爱一个人意味着爱所有的人，爱生活，爱世界。他把自我深切真挚的情感又从未婚妻的情书中转向了中国人民的怀抱。到了那一天，那一个时刻，像可爱的木偶一样，姑娘的步伐轻盈，小伙子们齐声高唱，如花似锦的大道上踏着锣鼓的风浪，高声呼唤万岁共产党。宣道尔难忘的4月28日那一天，父亲接到了你在去年12月19日发出的经中国红十字会转交给我的信件，这是你有生以来第一次给我的信。父亲把它一次又一次的不知念了多少遍。监狱编号为923的日本陆军少将战犯佐谷龙佑，1955年8月27日写了一封复信，作为进入人生旅途的一件礼物寄给了他的小儿子。因李德全先生发表的谈话，你是否听到了父亲是战犯而大吃一惊？那么父亲就把自己过去所犯的罪行和你讲一遍吧。佐谷龙佑把他们父子815吉林分手后寄予了11年的几句心里话，分作父亲确实是战犯，父亲的感激，日本军国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父亲的觉醒，父亲的愿望，5个部分写成万言书。他沉痛而激昂地说道，父亲已下了决心，愿把余生贡献于反对军国主义的实践，并作为谢罪于万一。此次你邮来的信给父亲带来了力量，让我们父子将来一同站在阵前共同奋斗吧。父亲有了自信，父亲能把此痛切心情倾诉出来的，在你哥哥受难已死去的今天，世界虽广，只有你一个人，没有第二个了。文短意长，惜你精读品味，深加领会。遥望你健康和奋斗，并向大家代为问候。1955年7月，学习委员会开始举行作品发表大会，先后有80篇作品在全体战犯面前朗读，他们用自己的活人活事教育着他们自己。诵者与听者，台上与台下，心贴在一起，泪流在一起，庆幸新生的掌声回荡在了一起。写作者与阅读者，日本人与中国人，乃至包括世界战争盟国人民在内的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心连在了一起，手牵在了一起，谴责侵略、呼吁友好的声音交汇在了一起。文字是有生命的，劳中人怀抱心声写下的爱与恨的文字，从遥远的中国大陆传回日本，播向世界， 印证了文学不分国籍、人种、身份，都在唤起人类内心的深深共鸣。1957年，由原日本人战犯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辑的名曰《三光》的书，在日本国内公开出版发行。这本书收入战犯15篇《我写我的忏悔录》，配发15张战争犯罪原始照片，这是留给后代的历史证言，也是向日本国民的现实告白，是狱中忏悔的真实记录，也是自我再忏悔的新原地，是狱内作品发表大会的继续与延伸，是面向世界的发表大会。初期拒绝参加认罪学习的三轮敬一，和后来被免于起诉的本石兰基久、全义一，在5000字的跋语中写道：日本军国主义所掀起的战争，把日本国民自身陷落到人类的最下层，同时给亚洲各国人民，特别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惨重的伤害。我们不允许再把祖国和青年们再次驱入这种可恨的战争，不容许重演对勤劳人民进行残酷屠杀的犯罪行为。三光以内容之心创下战后之最，上市不久即热销一空，10天之内印刷了6次，发行了5万册，销速之快为战后第二。打开书扉，刺眼的文题目录夺走了读者的眼球。小美野义利、日本鬼子、军医的露天解剖、田村良雄、细菌战、731部队的野蛮行为、种村一贯、胎儿、切开孕妇之腹、佐藤五郎、烧红的火筷子、拷问后再砍头、尹地章、两股的掠夺、冷酷无情的征粮、原田左中、钉钉子的拷问及其残忍的审讯、三上中夫、毒气的实验、将8名农民用于生体实验、富岛健司、犬用刀枪威胁不驯服的少女、大泽刚、军需工厂强制劳动的实体、藤冈顺一、群鬼将抓来的农民活取内脏、石田干雄、强奸杀死婴儿、强奸母亲、吉本明、良民正不许议论的虐杀、中道宗一、谋杀借口预防注射而毒杀、加藤周二、窒息押入仓库窒息死亡、山本千代吉被污染的泉水扔进井里溺死。三光再掀皇军的盖头，第一次以日本战犯之口为日本国民的认知领域吹去了醒脑的习习清风，曝光了不为日本国民所知的黑暗，捅了日本军国的心窝子，复活军国主义势力恼羞成怒，指使暴徒砸书店、恫吓出版社，又发动舆论围剿重演侵华战争、扫荡踢绝的故迹，疯狂地加以压杀。中归联顽强抗击，又向日本国民推出了新编《三光》一书。新编《三光》增补了在押中国服刑的日军战犯、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的狱中忏悔作品《无人区》和9张历史照片、5000字的编后话，谴责日本政府追随美国企图利用台湾、冲绳的原子基地来包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政策。1958年7月7日，77事变21周年那天，新编《三光》由中归联、东京新读书社合作重编，更名《侵略在中国的日本战犯的坦白》， 再度出现在日本国民的面前。新读书社编者在七次新版印刷发行的前言中特别强调，无论用任何威胁和迫害，在今天也绝不能终止正当的出版。日本著名和平人士封建章在重刊序言中指出，世界上有一部分人还在那里不停止掀起新战争的行为，日本的反动势力也想附和他们，为了不让本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异常残酷的往事重在人类历史上出现，我将把自己的残年全部贡献出来。侵略这本书中收入了战犯在狱中写的16篇忏悔作品，他们是野田实回忆太行山路、吉房虎雄特殊移送规定、渡边太长活地狱、铃木启久无人地带、南波博阴谋、阿赫惠阿旦、铃木良雄放火、大木忠志抓劳工、本田义夫三光、陆田正夫这就是圣战、高桥正瑞皇军家庭的第五中队、替野进太郎暗杀、桥场贤三挑拨、水口龙夫一个检察官的自白、山田胜心情稳定下来了、松原国三哪位交给了我、其后一些时候狱中忏悔录姊妹篇、战犯鲁求记壁中自由相继问世。反侵略反帝国主义复活的强音回荡在东瀛海空，感触着感染着感奋着千万颗复归良知呼唤正义的心灵。1945年战败时回国的日军士兵谷屋荣一受到三光的激荡和洗礼，也把他追回在中国所犯的战争罪行写成诞生一书，自费出版分送，表示向中国人民谢罪，申明反对侵略战争的决心。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